笑的姿态，让人愉快，像阳光一样灿烂。你总是像个小孩，忍不住想疼爱，小心翼翼不让你受到伤害，给我全部的依赖，守着你我绝不离开。就是这样的自然，不要因为我更改，我就是喜欢我。 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。

是起起落落，来来去去的风。爱你的人会不会等？谁来为你擦干你的泪痕？上纷纷扰扰颠倒的黑白 Today 你怎么能够做得开，早注定一生一世被爱伤害。 Today 你离却苦短。

全都一个样，心里的伤无法分享。生命岁月流去，随白发老去，随着你离去，快乐渺无音讯，随往事淡去，心睡去，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。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却不露痕迹。我还踮着脚思念，我还忍气 安静忍受，安静看你走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我是谁的？ 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峥。 想把我唱给你听，趁现在年少如花，花儿轻轻地开吧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。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，轻轻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， 我把我唱给你。 把我唱给你， 我把我唱给你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。 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幻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穿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

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。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，淹没我，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湿了你，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早就应该忘了你。